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1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空相品第21-3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由恶业障所居大地高下不平堆覆沟坑秽草诸物毒刺荆棘不净充满见此事已作事思维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永灭除诸恶业障所居之处地平如掌无诸秽草诸物等事既思维已作事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素圆满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诸杂秽业所感大地有情居处其地平坦园林池沼诸庙香花间杂庄严甚可哀耀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能证得一切智智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薄福得故所居大地无诸珍宝唯有种种土石瓦砾见此事已作事思维我当云何既把如是多罪少福诸有情类令所居处丰饶珍宝既思维已作事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素圆满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多罪少福诸有情类奸杀不地处处皆有废琉璃等众庙珍奇虽恒受用而无染浊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能证得一切智智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多所摄受深生爱着发起种种恶不善业见此事已作事思维我当云何即拔如是多所摄受深生爱着诸有情类令其永离摄受爱着即所发起诸不善业既思维已作事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素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多所摄受深生爱着造诸恶业诸有情类一切有情与色声等无所摄受与诸资具不生爱着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

即得圆满，尽能证得一切之智。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有地狱等诸趣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维，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令无诸趣善恶差别。即思维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我佛土中得无诸趣善恶差别，乃至无有诸恶趣名，一切有情皆同一类，等修一业，为皆和合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菩萨摩诃萨地，修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是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行诸相随好之因，修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菩萨摩诃萨行，即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能证得一切智智。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四生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维，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令无如是四生差别。即思维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四生差别，诸有情类同受化生。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能证得一切智智。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无五通会，诸有所作不得自在，见此事已，作是思维，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皆令获得五神通会。即思维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皆具成就五圣神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能证得一切之智。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受用断食，身有种种大小便利，脓血臭秽深可厌舍，见此事已，作是思维，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令其身中无此秽恶。即思维已，

光说乃至执着菩萨摩诃萨行，执着无上正等菩提，见此事已，作是思维：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令敌执着？即思维已，作是怨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素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无如是等种种执着。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现有如来应证等觉、受量、光明、弟子众数，皆无分现。见此事已，作是思维：我云何得受量光明、弟子众数，皆无分现？即思维已，作是怨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素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我时所有受量光明、弟子众数，皆无分现。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具有如来应证等觉，所居之土周圆有量。见此事已，作是思维：我当云何得所居土周圆无量，安稳丰乐？即思维已，作是怨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素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十方各如尽切沙界，何为一土？安稳丰乐，我住其中，说法教化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能证得一切智智。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生死际前后长远，诸有情界其数无边。见此事已，作是思维：生死边际即有情界，皆如虚空，虽无真实流转生死及解脱者，而诸有情虚妄执着，轮回生死，受苦无穷。我当云何方便即拔？即思维已，作是怨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素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为诸有情说微妙法，皆令解脱生死大苦，亦令正知生死解脱都无所有，皆毕竟空。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能证得一切智智。第三分，净且天品，第二十二。儿时会中有一天女，名净且天，从坐而起，即手佛足，片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能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即能摄受如今世尊为诸大众所说佛土。时 敬前天做事予以，汲取种种金花银花水陆生花诸庄严具，即持金色天衣一双，恭敬至诚奉散佛上，佛神力故上涌空中，婉转右旋于佛顶上，变成四柱四角宝台，其势庄严甚可爱耀。于是天女持此宝台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时如来知彼天女智意深远，即便微笑，诸佛法尔若微笑时，种种色光从面门出，金佛一耳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遍照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还来此土现大神变入佛顶中。时阿难陀见闻是已，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白言：师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佛现微笑非无因缘。而时世尊告庆喜曰：今此天女与未来世当成如来应证等觉，广说乃至佛破劫凡，劫名星喻，佛号金花。庆喜当知，今此天女既是最后所受女身，舍此身已便受男身，尽未来际不复为女，从此末已生于东方不动如来应证等觉，甚可爱耀佛世界中，于彼佛所勤修凡行，此女彼界便自金花修诸菩萨摩诃萨行。庆喜当知，金花菩萨从不动佛世界末已复生他方，从一佛国去一佛国，生生之处常不离佛，如转轮王从一宝殿去一宝殿，欢欲受乐，乃至命中足不履地，金花菩萨亦复如是，从一佛土往一佛土，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与生生处常见诸佛，恒闻正法修菩萨行。十阿难陀切作是念：金花菩萨当作佛时，亦应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应如金佛菩萨众会。佛知其念，告庆喜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金花菩萨当作佛时，亦为众会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亦如金佛菩萨众会。庆喜当知，金花菩萨当作佛时，出家弟子其数甚多，不可称计，为不可数若百若千若俱之等，但可总说无量无边。庆喜当知，金花菩萨当作佛时，其土无有种种过患，如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我所宣说。而时庆喜复白佛言：今此天女先于何佛已发无上正等决心， 种诸善根，回向发愿，今得遇佛供养恭敬，便得授予不退转戒。佛告庆喜：今此天女与燃灯佛依发无上正等决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故今遇我供养恭敬，便得授予不退转计。庆喜当知，我于过去燃灯佛所以五净花奉散彼佛，回向发愿，燃灯如来应正等觉，知我根熟，与我受记。汝与来世当得作佛，号曰能记，戒名堪忍，劫号为贤。天女儿时闻佛授我大菩提记，欢喜踊跃，即以金花奉散佛上，便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使我来世与此菩萨当作佛时，亦如今佛现前授我大菩提记，故我今者与彼受记。儿时庆喜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复白佛言：今此天女久发无上正等觉心，成诸善根，回向发愿，今得成熟，是故如来应正等觉，授予彼记。佛告庆喜：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彼善根熟，我与受记。第三分巧辩品第23之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习空无相无愿三摩地？云何入空无相无愿三摩地？云何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云何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云何习于菩提分法？云何修于菩提分法？佛告善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蕴乃至识蕴空，应观眼处乃至意处空，应观色处乃至法处空，应观眼界乃至意界空，应观色界乃至法界空，应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应观眼处乃至意处空，应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应观地界乃至识界空，应观因缘乃至增上缘空，应观无明乃至老死空，应观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应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应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空，应观苦集灭道圣地空，应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空，应观色净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空，应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空，应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应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空，应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空，应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应观五眼六神通空，应观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应观大慈大悲大喜 大舍空。因观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空。因观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空。因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因观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空。因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因观有漏无漏法空。因观世间出世间法空。因观有为无为法空。因观过去未来现在法空。因观善不善无际法空。因观欲界色界无色界法空。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观时，不令心乱。若心不乱，则不见法；若不见法，则不作证。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善学诸法，自相皆空，无法可增，无法可减，故于诸法不见不证。何以故？与一切法圣义地中，能证所证，证处证实，皆由此证。若总若别，皆不可得，不可见故。儿时善现辩白佛言：如世尊说，诸菩萨摩诃萨因观法空而不作证，云何菩萨摩诃萨因观法空而不作证？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观法空时，先作是念：我应观法诸相皆空，不应作证。我为学故观诸法空，不为证故观诸法空。今是学时，非为证时。是菩萨摩诃萨未入定时，细心与静；非入定位，细心与静。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时，不退一切菩提分法，不证漏尽。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广大智慧，善住法空及一切种菩提分法，恒作是念：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作是念：我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苦集灭道圣地，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五眼六神通，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今时应学， 不应作证。我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今未学一切智智，应学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皆令善巧，不应作证。善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习空无相无愿三摩地，应住空无相无愿三摩地，应修空无相无愿三摩地，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应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应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应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应习诸于菩提分法，应住诸于菩提分法，应修诸于菩提分法，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一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一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证预留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虽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一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一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不证预留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虽习诸于菩提分法，一住诸于菩提分法，一修诸于菩提分法，而不证预留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譬如壮士形貌端严，威猛勇健，见者欢喜，具胜圆满，清净眷属，与诸兵法学至究竟，善持器杖，安固不动，六十四能，十八名处，一切技术无不善巧，众人亲仰，悉皆敬服。善事业故，功少利多，由此诸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时暂舍，彼与儿时倍增喜悦，对诸眷属儿子轻微，有因缘故，将其父母妻子眷属发去他方，中路经过险难旷野，其间多有恶兽劫贼冤家潜伏，诸部位事，眷属小大无不惊慌，其人自恃多诸技术，威猛勇健，深意泰然，安慰父母并诸眷属，物有忧惧，必令无苦，彼人与时以善巧术，将诸眷属至安稳处，既免危难，欢愉受乐。然彼壮士于旷野中，恶兽冤贼无加害意，随者何？自恃威猛，具诸技术，无所畏故。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悯生死苦，诸有情类，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普缘有情，起四无量，诸四无量具行之心，勤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令速圆满。是菩萨摩诃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未圆满位，未欲修学一切之智，不证漏尽，虽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然不随其势力而转，亦不为彼障所牵夺，与解脱门亦不作证，由不证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必去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金翅鸟飞腾虚空，自在翱翔，久不堕落，虽依空系而不惧空，亦不为空之所惧爱。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数习住修，而与其中能不作证，由不证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修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佛法，若未圆满，终不依空无相无愿而证漏尽。善现当知，譬如壮夫善贤射术，欲贤己计，仰射虚空，未令空中箭不堕地，复以后箭射前箭阔，如是辗转经于多时，渐渐相成，不令其堕。若欲令堕，便指后箭，而使诸箭方顿堕落。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未皆成熟，终不中道，正于实际。若得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一切成熟，而时菩萨方正实际，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皆应如是审谛观察，如先所说诸法实相，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而去无上正等菩提。而时善现辩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甚为稀有，能为难事，虽常修学诸法实相，虽常修学真如法界法性乃至不思议界，虽常修学内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虽常修学苦集灭道圣地，虽常修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虽常修学三解脱门及于一切菩提分法，而于中道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退是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与诸有情誓不弃舍，为作誓愿，若诸有情未得解脱生老病死，我终不舍加横善根。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愿力殊胜，常作誓念，一切有情若未解脱，我终不舍。尤其如是广大心故，于其中路必不退落。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恒作誓念，我不应舍一切有情，必令解脱，然诸有情行不正法，我为度彼，应数引发极尽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虽数引发而不取证。善现当知， 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殊胜方便善巧，虽数现起三解脱门，乃至未得一切之智，而于中间不证实际。佛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甚深处常乐观察，为乐观察内空、外空、内外空、大空、空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无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无性空、无性自性空，一乐观察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即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等，皆自相空。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观已，起如是念：诸有情类，有恶有利，起我想之，广说乃至见者想之，由此想之，行有所得，轮回生死受种种苦，未断有情如是想之，应取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深妙法，令断想之，离生死苦。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学三解脱门，而不依此证于实际，依于实际不去正故，不堕欲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由如是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善根，不证实际，虽于实际未计作证，而不退失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退失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不退失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退失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不退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退失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不退失苦集灭道圣地，亦不退失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退失诸菩萨地，亦不退失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退失五眼六神通，亦不退失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退失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不退失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不退失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退失诸于无量无边佛法。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儿时成就一切菩提分法，乃至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与诸功德终不衰减。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刹那刹那白法增长，诸根猛力，一切声闻及独觉等所不能及。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恒作十念，诸有情类与长夜中其心常行四种颠倒，为常想倒、心倒、见倒；若乐想倒、心倒、见倒；若我想倒、心倒、见倒；若静想倒、心倒、见倒。我为如是诸有情故，应取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为诸有情说无倒法，为说生死无常、无乐、 无我无境，唯有涅槃微妙极境，具足种种常乐我净真实功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若未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菩供法及于无量无边佛法，终不证入诸佛圣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学三解脱门，入出自在，而于实际未即作证，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功德，为善圆满，不证实际，即于功德。若得无上正等觉时，奈可证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于诸于功德修未圆满，而于无愿三摩地门修已圆满。卷第517。